喂，大家好，又到礼拜三，我哋而家呢一季咧就叫行行有段股，系介绍咧我哋个阿 Mabel 咧。 Hello， 我个拍档 Mabel 啦。咁啊，今晚咧我哋揾咗个摄影师上嚟接受我哋访问嘅。咁啊，佢叫 Ryan Chan， 你知唔知中意人叫你做陈一定 Ryan Chan？ 陈一呢个名咧就好有啲古嘅，应该可以分享一下嘅、 啊。 通常以前啲人都系叫我，即系识我以前识开我都系叫翻 Ryan 嘅，都系叫 系啦，系。 咁啊，中學用到而家嘅名咯，都係 中學用到現 在。一出中學你就要改個英文名噶嘛，嗰陣時 係啦。嗱，你唔係講真喎，佢嗰行咧就好羨慕嗰啲人。 羨慕咩？好多靚女。 係。 都 即係有啲就唔羨慕嘅，有啲人唔係個個中意影人噶嘛，有啲中意影動物啊、影景啊、影product啊嗰啲咧，嗰啲就通常冇乜人羨慕 嘅。攞出啊嗰啲嘢。 係啦，攝影師，你刪咗個聲咪得咯， 係咯。我唔知買刪唔到。 跟住你知啊。影人都仲有好多种噶嘛， 嗯、 最为人羡慕就影大尺啦，系嘛？ 大尺度嗰啲系咪意思？ 大尺度， 大尺度多。 但系其实唔系、哦，大尺度嗰啲未必。或者我哋一嚟就讲呢个啊？ 哇，劲！我一入嚟到点啊？已经系。 我哋一入嚟就讲呢样。 即系我都冇乜机会接触呢样嘢。 吓、啊，唔系嘛？ 冇乜机会接触呢个大尺度嘅摄影。 系嘛？ 我都想。应该有客人系想拍呢样嘢嘅，系、嗯、啦。 系。 有问我嘅，咁我话。嗯咁冇问题，你随时话俾我听几时，咁我咪落 booking 咁样咯。 我需要助手嘛？ 助手，我惊一阵同你倾呢样嘢，因为佢老公会喺度。 哦，咁啊唔系嘅， 系啦， 咁啊真系有尺度啊。 嗯， 因为佢老公俾嘅尺度唔系我。 佢老公都想佢做佢，即系做老婆想做嘅，咪支持佢咯。 哦，唔系有啲人系，譬如佢有啲人喺未生小朋友啦， 嗯、 或者佢年纪仲系 keep 得到嘅时候，嗯、想影翻。嚟保留翻嘅， 好多都系， 系咪先？唔系一阵你由一个好 slim 嘅变一个米芝莲咁，你影嚟都冇用。 跟住米芝莲变翻好 slim， 所以嗰段时间就去影咯。 哦，唔系米芝莲好 slim 系因为有 Photoshop， 好辛苦噶，你叫我哋咁搞啲，你知道整容好难噶嘛？你知道系咪先？ 整容唔难 ，Photoshop 一张相都改好耐喎， 改好耐噶，系抌好耐噶， 系咯， 即系好多人都唔明白咧。你会帮我执瘦啲噶，跟住执瘦啲。唔系唔得，咁拣几张咯，唔好张张啦，即系嗰日譬如影咗五十张咁，嗰五十张都执俾你，咁我咪 即系搞好耐。 系啊，咁我咪倒蚀咯，前所咪 系啊， 系啊， 冇可能嘅其实。 好多人都唔知道后期制作好大镬， 好辛苦嘅其 实。即系等于你拍条片，拍十零廿分钟啦，哇！大佬剪即系分分钟剪你半日， 要啊，真系要睇片咯，主要系睇片咯。如果你做剪片嘅话，系 而家都好啲哦。 而家都 亦你对住个电脑剪啫。以前哇，喺个 skin pad 你就大 哦，真系唔好讲笑。以前 嗯， 我都轻轻接触过嘅。 Ryan， 你初初影啊，你初初影相系菲林先定系一嚟有啲截图噶啦？已经 你话第一次接即系如果第一次接触嘅话，一定系菲林先嘅。 系 啦，咁我嗰阵时就喺一家。影楼度做，即都系叫嗰阵时叫影楼啦，就做佢啲影楼系做咩？做一啲家庭相啊、学生相啊，咁、我喺嗰度做 part time 嘅， 即系仲系一个双粒块布咁样。 咁又唔系，嗰只好旧噶啦，嗰只系啦，系啊，都135G咯，即系普通嗰阵时嘅单反或者120咯，视乎影咩客人咯。咁啊，嗰阵时有间通常啲屋村咧， 系 都会有一间嘢咧。是影楼仔嚟嘅，就货做街坊生意嘅， 仲要指定得好靓 啊！ 呢度有摆几棵花，有张藤椅嗰啲喺度嗰啲。 咁嗰阵时我又需要揾份 part time 做，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住啊嘛，咁我就出去揾嘢做咯。咁就咁我又唔，其实我嗰阵时又唔系对呢样嘢冇乜概念嘅，对摄影。咁啊，求其有间我请人，咁做乜嘢？打灯咯，打灯攞头，即系攞嘢啊，不停喺度即系 set 墙咁嘅，唔识噶。佢话唔紧要噶。两下就识噶啦，佢嗰时我讲阿师傅，我嗰时我仲记得阿师傅姓陈嘅，但我一路都唔知佢全名叫咩名嘅，即系佢唔系好似嗰啲医院药房咁样诊所咁有个名喺门口嗰啲，佢唔系嘅， 系 即系你唔系当乜红乜陈乜相机嘅，唔系嘅，都唔系嘅，咁啊即系嗰条入去就系做 part time 啦，咁就学、就唔系学住咁做咯，都系似有少少似师徒制嗰啲咯，你知，但系就好短期嘅，咁我就系第一次接触摄影呢样嘢咯。 喂，嗰啲算系初级嘅 style 噶咯，拍。 但系初级得嚟又要好，嗰啲好难嘅。其实最难系乜嘢？你要好工整咯。 系 你真系 standard 嘅意思系你要做到好 standard 咯。 啊、即系你唔可以话攞部机直到影完就叫做 standard，、 啊、 即系你话咗好多影 event 婚纱摄影，咁佢哋嗰啲叫 standard 照合照嗰啲嘢叫做，咁、啊、其实都可以嘅，但系如果以一间以前嘅 studio 嚟讲，即系唔系我哋嗰时叫咩影楼嚟讲嘅话咧，咁又唔合格嘅喎，咪系，因为你而家嗰场咧系要凸凸冚，要影到譬如你影嗰个学生相。咁嗰個島就係嗰個島㗎啦嘛，即係你唔去歪咗個頭少少啊，咁呢啲就係嗰陣時我學嘅嘢囉，即係好古老嘅嗰啲嘢。 坐直啲， 坐直啲， 望係啦，望前啲多啲 啊，係啦，咁小朋友就要控制得好啲，因為小朋友嘅難度就好高嘅， 係。 咁就我第一次接觸呢樣嘢，咁間鋪頭就係、是。系咯，做呢啲嘢咯，学咗好多点样落灯啊咁嘅嘢，咩角度打落去咁就会白白净。咁嗰阵时个要求就系白白净咯，要清楚见晒个人咯。嗰啲就系嗰啲以前嘅 studio 嗰阵时嘅影楼系要嘅要求啦。佢哋 佢嗰阵时嗰啲闪光灯咧系咪揿揿个掣去着晒俾你打灯，然后先要嘅时候 都唔系噶啦，都系闪灯，即系你 PC 线，即系嗰啲即系好旧噶啦 ，PC 线系咩噶啦？咁类似系嗰类嘅闪光灯。 即 唔係太舊㗎喇，都 ok 㗎喇、啊、即係未去到你粒塊布嗰隻咁樣未去到嘅係啦， 即係佢有一撳就閃， 係啦，都係2000零幾年嘅事啦，都唔會爭太遠嘅啫、 哦、 即係數碼過渡期中間咪有中間有 已經好先進三把遮咁樣閃咁影埋 係啦，咁 行咩嗰啲叫咩 反光 反用反光㗎喇，佢已經 你話 bounce 嚟講 嘅，用 bounce 嚟嘅， 應該都唔係嘅啦。其實都直都係打 直照咯， 幾兩盞燈咁樣。睇每間 studio 有啲影樓都做法唔一樣嘅， 咁、 係出嚟嘅效果都有一個 standard 嘅，都有一個。 咩啊？你兩條友啊，叫你上嚟又唔嚟啊？一個有個 friend 佢成日幫我朋友手咧，影好多大尺嘅。我知你影好多大尺、 啊。好啊，呢啲好啊，都行上嚟分啦、啊。我都想聽下嗰集啊，我都想。係咁呢個就係我做攝影第一次接觸攝影嘅呢樣嘢咯，即 係 好古老嘅呢啲嘢係。 係係啦，唔係，但係有時古老就係基本，學識基本就 最基本嘅嘢咯。我會夠膽講，我可以打十次。灯系十次一模一样， 咁犀利？ 因为你会执嘢噶嘛，你会执嘢收场咁就会，譬如有个高啲嘅人嚟，咁你又要高啲，咁你啲嘢又喐噶咯喎，系。但系嗰阵时做摄影师或者到而家，我个人自己嘅谂法啦，即系我都好嗰啲谂法就系、是。悲上嗰位師傅落翻落嚟嘅嘢咧，其實真係嘅。你嘅價值就係你可以打十次燈，十次都一模一樣。 嗯， 而而家嘅話就可能。可能大家冇乜机会去练习呢 样嘢做， 话系冇乜机会练习啦。我相信大家做到嘅、即系我唔系话自己特别咧，只系有啲位置系大家少接触咗呢样嘢，咁就会变咗系好难会每次都一样咯。但系对于同行嚟讲嘅话咧，系应该要有咯。嗰阵时嚟讲嘅话，系 嗱 TVB 咧，我哋嗰阵时做电影，我好服佢嗰啲艺员嘅。你摆个镜头前面咪有个 focus 位嘅，连一块。T 字型嘅膠紙喺地下嘅，總之、你行一個圈翻嚟， 都係企翻個位啊嘛， 就係嗰個位，都可以行好多個圈翻嚟，都係一樣。 都係嗰個位， 好似練到咁喎。 冇得解㗎喎，呢啲係。 係咯，即係等於你當日你師傅係咁嘅，幫我拉反啲咁啊，呢度拉正啲。 你知㗎啦，開始做下做下，你有默契嘅嚟。係咯， 佢係咁係咁拉完啲燈咧，佢次次都做得翻嘅。 呢個 犀利喎。 真系个价值喺嗰个位咯，即系你话练得多，功多艺熟咯， 系咯， 即系话你譬如你饮酒啲人，你饮一啖已经知道佢酒精系几多嘅，呢啲咪就系佢哋嘅价值喺边度？ 佢嗰阵时候都系冇分别嘅，等都系正则反三 差唔多噶啦，其实落落去都系， 系 原理就冇变嘅，好多嘢都系。 系大家好啊，咁啊有裂痕啊，你成日搞事啊，啊咩事啊？我由嗰阵时候开始，喂120啊正喎，影 120就贵啲啦，嗰阵时候收费 系咯，系啦，因为你晒个大你大底 大底上啦嘛，始终中幅咯，又未去到大底嘅。 佢嗰阵时个120用咩机噶？ 用哈嫂去啊！ 哇，用哈嫂仲正，不过哈嫂位四重。 系啊，佢哋影楼咁摆度啫嘛， 系 跟住做下做下嗰阵时咧。啊！嗰啲学生上135你影啦，佢就系咁样啦，你影咯，咁啊，我冇影咯。 哦，即系佢嗱，我你要企喺度立正，佢就要你摆翻一模一样。 系啦， 即系唔准，几乎要画个圈啊！你 个人就好难一模一样嘅，盏灯就可以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人尽量啦，都系嗰句系。 即系佢要你哦，两边都系侧灯，两只侧灯，你就永远都攞住侧。 系啦， 我唔要正，唔要反，净系两只侧得啦。 睇要求啦，都系 啊！啲观众唔知明唔明我哋讲乜咯？ 系啊，突然间去咗好翻咗古代人噶，翻 当我哋呢个系嗰个人啦，个头啦，呢只系侧灯啦， 系啦， 系嘛？呢只就正灯啦，呢只系反， 跟住有个 highlight 啦，侧边可能有一个系啦，咁类近呢啲嘢咯。到今日都唔会变，其实都唔 其实都系嗰三只灯都大同小异，都系你点样变啫嘛。 系啦， 不过就喂唔系啊，影楼依家啲人都少啲噶啦， 影楼系少噶而家。 唔系啊，即系一来又冇咁多 budget 啦。 嗯， 即系我哋嗰阵时系中意影 tungsten 嘅。 啊 ，tungsten 系啊 ，tungsten 真系靓好多嗰啲。 幻灯片啦，嗰阵时仲有。 系啊，哇 ，slide 即系 slide 啊， 影 slide 嘅。半你三分一级已经炒粉噶啦，嗰阵时其实系。 系啊。 即系个曝光系三分一级噶。 系啊，仲要我哋跟。即系我其实我佢冇咁佢咁专业嘅，我系负责灯光嗰 part 嘅啫。 唔同，大家专业唔同啊！大家专业唔同啫，呢个位置唔一样嘅。 我嗰阵时咧，我哋嗰、那个嗰、那个灯光师咧系要用 spectra 嘅，佢唔系用 meta 度光嘅。 嗯， 系 spectra 啊，衰到咧你用咩就要转片啦，咪会烧咗个机啦。 我、呢个我真系唔识。 佢唔系讲光圈 嘅，系佢哋唔讲 T 嘅，好似系 佢讲 foot candle。 系唔识。 真系攞命嗰下烛光有几多？即系你拗头嘅 meta 咪好地地咯，用 meta 度咪好地地咯。 术语嗰啲嘢我真系，或者佢哋点样用嗰啲用法，真系间间都唔一样，好难比较嘅。 系啊，但系而家 digital 之后就方便咗好多嘅。 forgiving 咯，好多即系你会好多嘢可以补救到咯。 系咯， 你唔得咪 delete 咗佢再影过咯，好多时都系咁咯。 咪最大镬就系。我就而家你譬如嗱，你嗰阵时影啲菲林相啊，你而家想再影翻啲菲林相，冲晒嗰个方法已经唔同咗咯。想 都唔系好记得噶啦，好多除黑白之外， 系咯，你黑白可以自己冲嘛， 系啊， 系咪先？ 啲技术都冇乜噶啦，而家我都 你以前啲冲咗啲菲林系。将菲林晒落张相度，咁出嚟嘅效果好唔同噶嘛？但系而家唔系啊嘛，佢又晒落部机，又个机又系 digital 出翻 scan 翻出嚟，即系你用菲林影嘅又系一样。 因为你嘅媒介，播放媒介都系始终翻去网络上边，咁你好难唔 scan 嘅始终。 喂，同埋而家即系等于啲人中意玩 Facebook， 我都冇要求啦，搵个手机影，或者你影到几高嘅像素，佢都会压细你掉上去嘅。 实系噶啦，你120，真系你，譬如你就算唔好120啦，你讲紧啊都系120嘅，中幅嗰啲相机好一亿像素抌上去，你都系得两 Mbps 嘅啫嘛，出嚟都 唔系啦，佢唔会俾咁多你噶嘛，唔系佢个 database 要整嘅喎， 喺 成个地球咁大都唔够摆，系嘛？我哋都系我哋慢慢就开始讲啊，阿 Ryan 点入行啦、跟住又点样慢慢去行入去个摄影师嘅之路啦，系咪？即系你初头咁，边个都要学师啊，系咪？冇可能一嚟就做师傅啊，系咪先？ 个兴趣咯，开头嗰阵时就系一个 系嘛， 应该系个 part time 开始先嘅，其实冇乜兴趣嗰阵时都系。 系即系你初其实入行初都系 咁噶啦， 都冇谂过做呢行嘅，有啲人系 我读嗰啲都唔关事嘅，完全系 纯粹系可能啊，搵下学费啊，搵下外快。 主要揾外快啦，系啊，真系揾外快。 咦，你读广告？ 我读广告嘅，但我唔系读大学嘅，我系读 IP 嘅，系啦。 喂，而家嗰间咩大一仲喺咪读噶？ 大一啊？ 不啊，唔系喎，大一系 graphic design， 系啊，艺术系咯，艺术学院嚟 嘅。唔系，佢大一系学嗰啲平面设计，唔同摄影系两样嘢， 两样嘢嚟嘅其实。 哇，呢一 part 差唔多啦， 咁快 一阵我哋翻嚟咧就开始。你慢慢点样进入去摄影师之路 啊？好，非常之好， 好，我哋讲后翻嚟再讲。